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应一声，无可无不可的态度。谭老爷子、谭振山和谭千北三代人修得如出一辙的不怒自威，有三人坐镇，任何家宴都能吃成互通消息的应酬，恐怕应酬都比这轻松两分。中途谭燕西跟谭千北单独说了两句话，转述侯景耀上回托他的那事儿。谭千北面沉如水。 我跟你说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侯家的事儿我不掺和。你叫侯二，正当的该走什么途径走什么途径。 总归话是我带到了，大哥怎么决断是大哥自己的事儿。 谭千北二十几年修得城府不露。 燕西，你跟侯家多少往来？ 跟他家的生意也不兼容，就我跟侯二有点私交。 该做切割做切割吧。 谭燕西陡然心里一凛。一顿饭吃完，各自有事纷纷撤了。尹寒玉单独叫住谭燕西。他穿一身暗纹刺绣的暗红色连衣裙，披浅灰色皮毛披肩，腕上一只沉甸甸的玻璃种帝王绿的翡翠手链，颈间坠一块龙石种的平安扣吊坠。他早年年轻的时候还不大撑得起这身行头，如今靠着谭燕西做出的一番事业和在谭老爷子那儿的得宠，总算有了些不输人前的派头。 你舅舅昨儿给我打电话说你打算撤了他的职，有这回事吗？ 他要是不满，你叫他自己明天去办公室亲自跟我沟通。 好大的派头啊，那毕竟是你舅舅。 那公司是个漏财的窟窿也就算了，就当是我孝敬他们，但他在我眼皮子底下里应外合，坚守自盗。 谭燕西，你可真是对谭家忠心不二，真以为在老爷子跟前春风得意呢？你饶是低三下四挣得亿万家财，不也是给你大哥铺路？什么脏的臭的要你去经手？我看你啊，是越大越没个正形。我早着跟祝思南定下来， 你的荣华富贵正是我低三下四给你挣的，左右到头一拍两散，看看最后是谁舍不下这金山银山。 尹寒玉神色一滞。 话呢就放这儿，值我非撤不可，往后定期往他账户打钱，他是行三作五还是吃喝嫖赌我管不着。 谭燕西端起红木圆桌上的茶杯，咽了口冷掉的苦茶，拂袖便走。车等在外头，原打算回公司，行到半途叫司机改道去了姚妈那。姚妈看他一身酒气，面有愠色，便知道多半又是母子闹得不愉快。他去煮碗醒酒汤，端到餐桌上。看谭燕西架腿躺在沙发上，一条手臂抬起来盖住了眼睛，另一只手里捏着燃着的烟。估计好半晌没动弹了，烟灰续一截儿，自发地断了，落在地上。姚妈口头抱怨着： 你这个祖宗，我早起才擦的地，哎，睡也不该睡那儿，有暖气也得着凉，起来把醒酒汤喝了，楼上睡去。 谭燕西应了一声，好一会儿才坐起来。姚妈还是侧着身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，要走又不走的架势。 晚上不再出去了？ 不出去了。 你心里不爽快，要不还是出去散散心，叫上昨天那位周小姐吧。虽然那头有思南，这话我不该说。 您对周迷印象挺好。 我好不好的起什么作用？你从来没把别的姑娘带来过，总归她不一样。 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无非她懂事点。 你的事情我不掺和，我只求你自己保重点，成天这么糟心，挣那么老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 那不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吗？ 哎呦，我可消受不起，折我寿吗？不是，你快几口喝完，碗我拿去涮了。 谭燕西回楼上主卧，洗了个澡，换上睡袍，在床上躺坐着，再点一支烟，抽一口又拿远了。要是灰落在床单上，或者火星子燎一个洞，姚妈又要念叨。窗外天已经黑透，窗户没关牢，窗帘被风刮得打在玻璃上，啪的一声响，屋里就更显得寂静。他一动不动地望着，直至一种死灰一样的空虚感席卷了他。周迷接到电话时还在公司，他始终没将谭燕西的号码存入通讯录，但不经意间已经记住了这一串数字。他的邀约从不提前说，永远似是心血来潮。 司机在你公司旁边的停车场等着，你下班后接你去我那一趟。 我还得加班半个小时呢。 多晚我都等你。 八点，周迷离开公司大楼，先去了一趟附近的便利店，以防万一，买了一次性内裤和安全套，装进自己通勤常背的大号托特包里。司机是开谭燕西的那一部奔驰来接的，相较于他的其他车已是十分低调。在车上，周迷给妹妹发了条消息，告诉她今晚可能通宵加班不回去了。 你撒谎，你一定是去男人家里。 周迷回她一个脆果打烂她的嘴的表情。经过一夜的雨，院子里梨花树花苞好像又鼓了两分。周迷没想过昨天刚走，今天又会再来。他们之前的见面原本很不频繁。他站在铸铁栏杆的大门前进铃，姚妈子小楼的门里探出头来望，很有些惊讶，忙换了鞋穿过院子过来开门。 谭燕西让我来的。 知道知道，快请进吧。你吃过饭没有？ 他吃过了吗？ 吃过了，七点多从酒席上回来的，上了楼也没下来过。 我上去看看。 进屋脱了大衣，换上拖鞋，周迷踩着楼梯上楼去。很有年代感的木楼梯，但明显是修旧如旧的，踩上去有轻微的嘎吱的声响。姚妈往厨房去，又想起自己还不知道人吃过没吃过呢，自顾自笑了笑，念叨： 倒是个贴心人。 周姑娘不说自己吃没吃，先关心谭燕西吃没吃。周迷敲了敲主卧室门，等了等，没人应声，就再敲一遍。总算听见里头阴哑一道声音叫他： 进来， 周迷推门，里面灯没开，一片昏暗，只有窗户框四四方方的一片灰白亮色。 我能开灯吗？ 周迷的手掌摸到门边的开关，按了一下，暖白色灯光倾落，才看清屋里的布置。空间宽敞，连了一道门，望进去是衣帽间和浴室。深灰色床品，被子上还搭了一条米白色毛毯，一半已经滑落在地板上。周迷将自己的包放在一侧桌上，凑过去拾了毛毯，才走进床沿。谭燕西脑袋歪靠在枕头上，明显刚醒，一脸的困顿，眉眼间一股迷迷的倦怠感。他手臂从被里伸出来，轻轻拍了拍，示意他过去。周迷犹豫一下，还是直接问， 需要我先洗澡吗？ 谭燕西微微一怔，哑然失笑。 你这提议很好，但我还真没考虑过。不如这样，你先过来，我慢慢思考。 周迷一时间几分尴尬，面上还是平静不过。他在床沿上坐下，谭燕西将他手臂一拽，他就躺倒下去。他掀了被子去盖他，一阵清暖洁净的香味扑来，似是洗涤液的味道。他手臂搂过来，把他抱进怀里。他今天穿的是一件宽松的烟蓝色薄毛衣，领口很长，很容易就滑落下去。可他下巴抵在他肩窝处，全无暇腻。 吃晚饭了吗？ 没有，下班就过来了。 叫姚妈给你做点吃的。 我也不怎么饿。 那困吗？ 有点累。 那睡觉吧。 啊？ 谭燕西却不出声了，好似懒得很，跟他对话几句已耗尽电量。周迷这才确定，谭燕西可能还真是叫他过来陪着睡觉的，大写加粗的单纯意义。谭燕西已合上了眼，周迷抬着眼去打量他，凑近看，更觉得他这白瓷釉色感的肤色缺少一点人气，尤其当他闭上眼，安静如一尊石膏塑像。他察觉到谭燕西心情不好，倒不是多暴烈而激动的情绪，而是一种隐隐的颓丧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